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my name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78. No, this lesson is called Don't Buy Medicine Yourself.不要呢自己来买药啊，我们讲常常一些药呢可以买得到，那种药叫做 over the counter， over 加一个 the 再加一个 counter， counter， don't buy over the counter medicine， 不要那买呢在柜台那越过去就可以买得到的那些药，也就是不需要呢就是医生开的这种成药，就千万不要买成药。好，我们直接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Many people tend to go to the drugstore to buy medicine. Be careful. If you do so, you may ruin your health. After all, you are not a doctor, and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effects the medicine may cause. It's always the best policy to see a doctor if you don't feel well.At a doctor's office, there is always a nurse who will take your temperature and feel your pulse. Then the doctor will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or even do some tests before deciding to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r illness. 好，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一开始讲 ,many people tend to buy or tend to go to the drugstore to buy medicine. 许多人呢，动不动就Tend to, 我把它喜欢换成动不动就怎么样，就倾向于怎么样，很容易怎么样。He tends to lie. 他动不动就说谎，他倾向说谎，他容易说谎。所以许多人呢，动不动，那就是到什么呢 ?To the drugstore. Drugstore, 也就是药局，药妆店啊，叫 drugstore. 真正的药局叫 pharmacy. P-H-A-R-M-A-C-Y 那个 pharmacy 里面的药呢，大部分呢，那么在你如果你要想买的哈，在美国是买不到的，因为里面的药局要凭这个所谓药单，药单叫 prescription， 那这个字呢是 P-R-E-S-C-R-I-P-T-I-O-N Without the doctor's prescription, you can't buy any medicine at the pharmacy.所以呢 drugstore 就是药妆店，那是那边的药呢通常是不需要医生的处方的，处方叫 prescription， 我刚刚已经念过了啊。所以到那边去买药 be careful， 要小心。 If you do so, you may ruin your health，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do so 就 so 就是前面的事情，就等于 if you do such things you may ruin， 不要念成 ruin，叫 ruin your health， 会损及伤害毁了，都是这个意思，你的健康。 After all， 毕竟怎么样呢， you're not a doctor， 你不是医生嘛。 And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effects the medicine may cause， 你也不知道What side effects， 什么样的副作用，这个是副作用通常要加 S， side effects 一定要加 S， 有可能吃下去之后突然间你的手开始崩，然后开始呢就干什么，手就这样开始打这个洞洞有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 side effects， 这是好的 side effects， 坏的 side effects 是心脏不舒服啦，或者升高血压啦等等啦，这是不行的，不能随便的买药这样子。And 他就下面说After all, 毕竟 you are not a doctor, 你不是医生 And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effects the medicine may cause, 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你也不了解。It's always the best policy to see a doctor. 他说 it 是这个代词，那么是做这个假的主语，代替真正的主语是什么呢？ To see a doctor， 这是真正的主语。 To see a doctor 他是 is always the best policy， 但他用 it 来代替了。他说看医生始终是上策，最棒的政策。 If you don't feel well，这个 feel well 呢 ，well 呢，通常是副词。He speaks English very well. He sings very well. 但是 well 当形容词的时候，这是指的身体的健康。He is very well. Don't worry. You'll be getting well, getting better. 等等，身体会变成好的，会越来越好。At the doctor's office, there's always a nurse. 在这医生的诊间呢。就是诊疗间里面呢，通常都会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会怎么样呢 ？Who will take your temperature？ 这本来是四个音节 temperature， 但实际老外念成三个音节 temperature， 这样。他会呢，量你的温度，量温体温一定要用 take 这个字啊，不要用 measure。用 measure 的话 M-E-A-S-U-R-E 那是用尺来量你的这个体温，那是不对的，用 take your temperature and feel your pulse， 同时也会量你的脉搏。 feel 是摸的意思，摸你的脉搏。本来呢这个是跳的时候是咚咚咚咚咚咚，结果你的脉搏一放去咚咚咚咚咚咚这是心室颤动，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Then the doctor will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or even some tests。 那医生可能就问你几个问题了，你今年几岁啦，上几年级啦，不是，医生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医生问你，你最近是不是没睡好啊，还是怎么样的啦等等。Or even do some tests， 甚至做一些所谓的这些检查。这个 test 本来是测验，这边指的就是做一些检查，像 X 光的检查啦，或者一些仪器的检查等等。Before 本来是在什么之前，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翻成然后就 before 可以念成 before， 也可以念成 before， 念快的时候念成 before。他当连词的时候，后头要放主语。Before he decides to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r illness， 那把 he 加上去，主语加上去 ，decide 就要改成 decides，D-E-C-I-D-E-S。但 before 也可以当介词，所以我们把相同的主语 he 去掉，然后后头呢 ，he 就是指前面的那个 doctor。然后呢，这个 decides 就变成了动名词，作为 before 的宾语。然后就决定干什么呢？开一些药来为你的这个病呢来开药。好 ，illness 就指的是病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开一些药。这个 medicine 通常是不加 s， 除非代表种类。那么也就是 prescribe some medicines， 通常是开一种药。那通常呢，复合性的这种药呢，治各种不同的病痛。那呢，通常吃起来，要由医生来决定，而不是你来做决定的。好，你说我少吃一点药都不行，该吃的时候还是要吃的。好了，今天的文章非常简单，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com